我们的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世界杯 ，and championship era。 喂，这个不是普通的我们的世界杯，这个是单机王家健力约我们的世界杯专题特集系列。 好了，最后啊，应该是我32队之中最后一队讲的球队，估不到用这队来压尾，但这队呢就绝对绝对不失礼的。是啊，肯定就唔係一啲咩弱隊。咁啊，講緊嘅就係已經闊別咗世界盃20年嘅，即係等於闊別咗四屆嘅啊摩洛哥。咁啊，摩洛哥可能大家為人熟悉嘅都係啦，夏積捷普啊，肯定呢兩個當陣時可能98年大家都記得好深刻嘅印象。咁啊，世界盃嚟講，其實佢哋個成績就唔係非常之出色嘅，咁即係有一屆去到86年去咗16強嘅啫，咁但係其他呢就不好意思啦，其他嗰啲就真係麻麻地，咁佢就咁解啦，可能真係藉住啊，本身我諗係本身喺個世界盃外圍賽嘅對賽呢，我諗係對手其實都唔弱㗎，咁所以有少少退色嘅，的咁多退色嘅科特迪亞啦，咁啊馬里亦都唔係十分之弱，咁啊亦都對住加蓬啦，咁啊其實就佢出線嘅難度呢就比頭先我所講嘅特尼西亞會高少少，咁啊但係因為塞內加爾唔爭氣，主場都輸埋俾佢，咁其實呢亦都清除咗呢個障礙，咁馬里亦都有少少不及如前嘅感覺，咁所以其實摩洛哥呢支球隊呢就基本上今屆出賣再度踏上世界盃呢，就希望呢就有返少少成績可以交代返嘅，咁人教練方面就拉納特啦，呢、這個拉納特其實呢就教過塞內加爾啦 ，sorry， 短暫教過科特迪亞啦，咁啊因為就大家好可能冇印象，因為佢咪好得，除咗喺非洲國家杯都出現過之外咧，咁啊其實就喺之後。上應該是15年的非洲國家杯，其實贏了的，咁但是呢可能之後就帶領隊波就好好啦，咁所以就俾李就刮咗過去，咁其實就佢之前亦都係不少嘅時候都喺法甲嗰度執教㗎，咁飛去李爾之後呢又去返沃哥，因為佢李爾教得麻麻地，咁但係在之前佢其實有不少非洲足教嘅經驗㗎，咁啊，讚比亞、安哥拉啊都有教過嘅，咁啊，所以其實咧，呢位教練其實就執教非洲隊都有一手啊，咁啊，又係嗰啲啦，又有啲外教，亦都係有啲聯繫咁啊，北非嘛，北非同法國有啲聯繫咁啊，盡力成章到揾到佢啦，咁啊，只要有啲名氣嘅話咧，或者只要教過非洲隊咧，就揾佢翻嚟，咁但係咧就其實。以往嚟講話呢類型嘅教練就唔係太過睇好啊，實在咁，但係今屆嘅摩洛哥呢，如果齋講人腳嚟講呢，就其實呢就人腳方面就頭先啱啱講咗，就真係唔差嘅啊，絕對唔差嘅，咁隊中呢而家新舊老亂都有喺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人腳嚟講呢，首先講明就 比头比上上一集讲嘅泥西亚咧系会好嘅，会好啲嘅。咁啊，甚至乎踢法上边咧个侵略性同埋个火力嚟讲咧，系一定比特尼西亚会更加好啲，因为特尼西亚可能着重晒某几位球员，但系就摩洛哥就唔系啦，多炮嘅，同埋就虽然佢哋打得都系有。都唔係十分之進取，咁啊佢都係可能有時打單箭頭，咁但係其實演練出嚟咧，其實佢哋個中前場咧，其實就叫做幾可以多啲變化嘅嚇，咁啊個變化又喺邊度咧？咁啊首先啊講咗前鋒先，前鋒咧其實就得兩個選擇嘅啫，咁啊雖然就有啲前鋒冇揀到，譬如巴姆啦、夏利南特呢啲位啦。咁仲有馬拉加嘅安尼斯利啦，咁其實就因為始終馬拉加咁貴成績咁鬼曳，咁所以其實同埋安尼斯利亦都冇乜特別表現，所以就最終落選咧，呢兩位球員都預計到嘅，咁尤其是如果佢哋真係用咗單前鋒強中場嘅形式嘅話，就預計到佢只係會用一位前鋒、一位後備，我都覺得夠㗎喇。咁而家有兩位後備添，咁艾卡比嗰啲就唔講啦，國內嘅球員，咁就保哈杜斯，咁呢位呢就效力聖保利嘅球員，就其實長期呢都喺個德乙啊、德丙聯賽打滾嘅呢位保哈魯斯，咁保哈魯斯我諗係一個鐵鐵實實嘅一個後備啦，咁唔係十分之了解到佢呢個球員嘅質素嘅，因為睇佢睇得唔多。咁但係如果充當個後備咧，充當保迪比呢個後備咧，其實都足夠嘅。我諗基本嘢係有喺度。咁保迪比咧，佢其實本身咧，如果你唔係靠佢入球，靠呢個箭頭啦，而家好多箭頭都咁做法嘅，又唔係靠佢入球噶嘛，係靠佢啲牙位啊。回傳翻俾隊友做佢個攻勢啊，咁咧呢方面咧係保迪比係絕對係冇問題。咁但同埋加上佢其實個入球能力咧都唔係冇嘅，喺而家個箭頭嚟講咧，佢個入球能力都算做平均啦。雖然唔突出，但係都平均啦。所以其實咧個如果對方防守你睇嚟上係咧，都唔可以特別咁樣睇鬆佢嘅呢個球員啦。呢、這個球員我諗除咗就指點都好，佢本身嘅投球同埋如果印象中嘅現位咧都有做到出嚟嘅，咁佢現位係可能比頭先我講第三個位前鋒更加多添，咁所以其實呢位球員咧個功用性嚟講係叫做多啲嘅，咁點樣同其他隊友點樣配合呢係一個大嘅問題。咁陣中當然啦，最大名氣就係斯耶治，咁斯耶治就話上屆阿迪士嗰時已經講咗啦，上季嗰時已經講咗呢位球員呢就真係非常之全面嘅中場，咁全面到可能一個點就佢就分除咗中場分波啦，即係攔截都未到佢啦，即係佢唔係做呢樣嘢嘅，佢就真係做啲組織型嘅中場，佢就發到啲分波啊、分邊啊，甚至乎係到邊路度做落底傳送咧，佢都做埋，咁包括喺禁區攝位咧，佢都做咗。咁所以呢個較為都偏向全打全能嘅中場咧，其實係值得大家留意。咁喺國家隊嚟講，佢範圍佢做嘅嘢咧，比阿積士更加多。咁雖然阿積士今屆個成績就一般少少啦，咁攞唔到冠軍，但係斯耶治我諗不減佢喺國家隊嘅能力。咁斯耶治嚟緊，我諗仲有一屆或者係帶出嚟講，我係因為起碼做咗八年時間俾佢發揮嘅。斯耶治應該都係嚟國家隊嘅重心人物之中嘅重中之重㗎啦。咁如果你邊位嗱，仲有咧，仲有兩個左右咧。左右邊咧係可以控制住成個嘅中場線，咁斯耶治有陣時其實出道或者係上屆睇佢嗰時咧，其實好多時佢唔係打中間嘅，打左手邊嘅。咁但係咧喺國家隊嚟講，其實頭先講咗啦，泛到個範圍都見到佢。反而如果單係打正中間嚟講咧，咁有另一個人選嘅，就係曾經效力過史可靈四嘅貝漢達。貝漢達曾經都見覺得，咦，史可靈四有翻空間可以發揮下喎。呢位球員其實個 個本身嘅腳法啊，同埋本身嘅過波技術係唔錯嘅一位球員。咁啊，甚至乎我覺得貝漢達有少少埋弄添。咁啊，以前咁啊，卡仔最熟悉呢個球員，因為其實佢就效力咗幾季，好幾季嘅喺基輔達拿姆。咁啊，呢位球員打攻中嚟講咧，係絕對係有貨賣嘅。咁啊，但係可惜啦，咁就輾轉間就去咗尼斯，然之後就去咗土超嘅加拉塔修雷。咁啊，應該都不減佢嘅能力嘅。雖然去咗土超啊，但係如果國家隊嚟講咧，反而佢要做嘅工作咧，或者鋒芒咧，就俾斯耶治蓋過嘅。咁啊，貝漢達只不過咧，好可惜嘅就希望我就因唔係睇得好完全啦。咁啊，但係睇過佢嘅國家隊表現咧，基本上就係、是。中場做搏腳形式啦，咁啊間唔中可以支援到前邊斯耶治等等嘅攻擊球員，咁啊位置就喺中間啦，就係、是、反而咧更加比不單止比斯耶治蓋過，咁啊佢個活動嘅範圍同埋個場上表現咧，更加比保數化。是蓋過呢位老將呢，其實就今季喺艾查茲拉其實就話都幾出色，咁啊喺艾查茲拉就其實成個中場呢俾佢組織嘅，真係做一個組織型嘅中場，亦都佢最大嘅特點亦都可以真係過人，咁靠佢嘅速度同埋腳法真係過到人。咁當然亞洲級嘅賽事就唔同嘅，但係見到佢個特性呢就係咁啦，係會幾鍾意喺中場度做啲策動型嘅球員嚟嘅。咁啊射門嚟講呢就未算太多，但係佢呢有一招嘅，就係、是、呢後上入攝，或者係喺間唔中，好佢呢個球員係幾識把握時機嘅，即係呢唔一定係下都同你向前，但係呢適當時候係會喺邊路做出現啦，邊路做傳中啦，適時嗰陣時就喺個中間嗰度做突入啦，做個埋門啦，幾唔錯嘅效果㗎呢位保數化。咁啊呢位保數化就反而同埋斯耶治就反而比貝漢達更加好添。咁啊所以其實如果保數化嚟講呢，本身呢佢位置就應該同艾亞馬迪就鬥住嚟踢嘅。咁啊艾亞馬迪呢就更加啦，咁啊呢位非現落球員就其實就更加就應該係會鬥後嚟到做一個攔截型嘅中場。咁啊如果淨係講呢樣嘢呢，佢就叫做合格，但係唔叫做十分出色。咁啊所以如果你要佢防守嘅話，我諗真係要又係嗰樣嘢啦。咁啊除咗要保數化鬥後之外呢，其他球員喺中前場球員呢係要撲下波嘅。撲完波之後呢，可能就要靠 CS 嚟到策動攻勢，或者就靠保守法嘅後上啦等等嚟去做。咁啊，我都寄望貝漢達咧，就真係可以做多少少嘢。佢做到嘅嘢不止於此嘅，我唔相信佢係做到咁多咁啊。可能真係同斯耶治或者保守法呢兩位球員真係個角色咧，真係有啲平衡所致嘅啫。咁啊，右手邊嚟講咧就係阿蘭拔啦，咁啊阿拉拔啦，咁啊阿蘭拔咧就其實就成名咧。就應該喺馬拉加嘅，馬拉加嘅時候就佢叫做即係借過去，但係踢得唔錯，但係就踢到一季就可能表現麻麻地之下，就轉咗去英超咁輾轉去翻蘭格尼斯，咁就冇問題嘅呢個球員咧。呢個球員最大嘅資產咧就在於佢喺右手邊嘅法蘭。咁呢個阿蘭拔呢就其實係經常就同隊友做 1-2， 然之後就喺個好多時呢就佢唔啱啲做同斯耶治做配合㗎，因為斯耶治就周圍走啦，咁甚至乎好多時佢會同 Dira 就做個配合啦。呢、這個球員呢呢兩邊呢就其實速度呢就非常之有效率嘅，呢邊就非常之有效率嘅，咁所以其實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呢邊嘅能力。咁啊我覺得幾強㗎喺右手邊嚟講，咁啊呢邊摩洛哥，咁所以有曬呢扎嘅球員呢，其實就唔需要 唔需要其他啲後備啦。咁後備嚟講當然都要嘅，唔得有 backup 啦。咁其實而家呢個大阿沙文即係最後名單咧，就其實雖然有機會有傷有補血，但係我諗基本上夠噶啦。咁如果你攻擊嚟講，佢仲有另一個阿蘭拔，咁就係菲爾諾嘅阿蘭拔。呢位球員後生好多，咁後生好多。亦都係應該適時都會放佢出嚟做一個替補。另一個球員呢，可能而家未係重心，亦都係少出佢，但係基本上呢，我諗佢係貝漢大嘅接班人。咁講緊嘅就係夏列特。咁夏列特呢，今季小一零四其實就好多時候見到佢，本身呢個球員都幾濕水筋、濕手筋嘅，成日扭嚟扭去嘅。咁但係扭得嚟呢，佢就慢慢少一零我咧，就適應咗就放波甩波俾隊友，咁就靠佢嘅中間嚟我做突破咧，然之後放俾隊友做埋門。咁呢點咧，其實某個程度上都成功嘅。咁佢個特色咧，我諗仲同貝漢達以前差唔多，大家都曾都效力過小一零四，咁夏力特亦都係叫做喺小一零四就有個摩洛哥嘅接班人啦。咁睇下佢個做法係點啦，我諗呢佢以佢本身呢個球員特質呢係可以做得更加多嘅中場度。咁雖然呢位球員呢就少喺邊度度發難，但係如果以佢嘅特性嚟講呢，我覺得佢可以做得更多得多，甚至乎可以冇到入去咁樣射門嘅。咁所以嚟講呢個貝漢達嘅接班人，我覺得呢就要睇實啦。咁如果落後時候呢，其實有機會都要放出嚟到騷擾下對方嘅防線㗎。呢個係幾好用嘅一個球員，佢同 S 阿林伯呢就差唔多可以擔起個中場。至於嗰啲基達菲嘅廢字呀、雖然都唔係唔好，但係我諗相對於呢兩個球員嚟講呢，就暫時嚟講差啲，同埋啲乾沙利斯呀、效力肥比利時甲組球會同埋班拿沙效力卡昂嘅，本身我都唔係太熟悉，同埋佢國家隊都唔係試得佢咁多，所以唔可以作得準啦，我真係唔夠膽講啦。真係全部都係啲好垃圾時間，或者甚至乎冇好小事嘅咁樣。所以其實中場嚟講呢都幾夠做，都正如我所講，幾多炮呢可以上去做個助攻，喺個反擊嗰度呢，我諗係多炮可以嚟做傳送同埋拉空對方嘅防線嘅。咁拉空對方防線呢，除咗佢哋之外仲有兩閘啦。兩閘嚟講呢最出色就係 Dira 就最緊要就係佢摩洛哥嘅時候，佢嗰啲上上落落呢係十分之出色。咁雖然年事高就去咗土燒，但我諗佢就變化已經唔大，同埋喺國家隊近期嘅比賽呢仍然見到佢個招呢係十分之殺食。所以嚟讲呢右手边我就唔係太担心啦，佢又返后嚟讲，以往返后嚟讲都唔係十分之曳嘅，都 OK 嘅。反而左手边呢究竟要用夏基米仔呀定係文道爾呢，咁就夏基米呢仔呢就其实就喺皇马就其实都有少一定嘅出场机会。咁夏基米虽然就个經驗就未必好，但佢個助攻嘅或者係佢本身嘅質素係有喺度嘅，會有喺度嘅。咁長遠嚟講係要用啦。咁但係如果以而家嚟講咧，會唔會用翻文道爾咧？咁文道爾就其實文道爾本身如果有左右兩閘嚟講，我覺得左閘就會弱少少嘅，啱啊！呢位李爾嘅球員咁。但係講啦，咁成隊摩洛哥條防線呢包括埋中堅嚟講呢其實都叫做穩陣嘅，即係都叫做穩到隊波嘅，咁亦都唔會有啲好大嘅錯誤或者好大嘅錯失呢就會出現到嘅。如果你睇摩洛哥嘅近來嘅戰績呢，就誇張嘅一樣嘢呢就誇張到由去年八月份開始呢就未輸過嘅，喺所有比賽入面係未輸過嘅，咁失波個數字亦都係少嘅，咁甚至乎之前失波即係輸過嘅比賽嚟講呢都唔係 都唔係太多嘅啫。咁啊，可足見咧呢個防線咧，其實係叫做穩固。咁防線嚟講咧，有我唔中意嘅巴拿迪亞。咁啊，其實呢位球員咧，最大問題就係佢無守無據，同埋佢犯規有啲魯莽啊。咁啊，最大嘅例子就係大家之前啱啱見到佢喺佢對住皇馬嗰場波最尾嗰球啦。咁啊，但係其他嘅時間咧，不論喺早季或者拜仁咧，都見到佢咧個穩定性係唔係咁強，但係翻國家隊咧就好似好啲嘅。翻國家隊都係有個大佬 feel 喺度嘅，都係叫做可以鎮住個防線，帶住沙斯啊，甚至乎後備嘅班奴啊，或者迪哥斯達咧，可以踢得係叫做 OK 嘅陳耀防線，所以唔好太過將佢嘅球會賽事就擺落去，做佢又應該可以 lead 到成條防線嘅，加埋龍門啦，龍門嚟講咧，我諗亦都係啦，最大機會亦都係正正常常嘅，就係、是、蒙尼亞穆哈馬迪，咁啊呢位球員基本上冇乜問題嘅，喺個把關嗰度叫做係平穩嘅一個龍門，所以其實咧摩納哥嗱，千祈唔好以為摩納哥會呢啲球隊同齊曬一樣㗎啦，都係啲攻弱守強嘅球隊啦，千祈唔好咁講。摩納哥咧，我再講一次，係繼塞內加爾之後，我係覺得幾有前面係有娛樂性嘅一支球隊嚟㗎，雖然佢係打一啲防守少少嘅足球，但佢啲反擊係幾配合得幾好嘅。所以嚟講咧，呢隊摩納哥絕對我唔會睇少啊，一定唔會睇少啊。所以邊個話呢度小組係得雙牙出線啊？我從來都唔覺得嘅。如果配合咗你第一節，即係第一節我講嘅伊朗咧，我覺得呢組咧，其實唔係想象中咁容易嘅。咁雖然即係講論質素就肯定西葡就高嘅。即係啲阿媽都識嘅嘢，我就唔重複。但係如果打法上面同埋真真正正踢落去咧，係可能會近嘅，係會近啲嘅。咁啊，尤其是摩洛哥知夠唔夠勁可以爭到個出線位咧？嗱，唔係網上天開講，我覺得啲摩洛哥係有機會嘅。咁啊，尤其是頭先講啦，葡萄牙。咁啊，個弱點亦都明顯，咁啊，同埋用人嚟講就唔係用山道士，唔係用得好好。咁加上啊，嗰套嘅打法係咪長久都可以做得好咧？咁啊，另外佢所謂嘅攻擊嘅組合，同或者係入球嘅板斧，係咪真係咁多咧？嗱，呢點啊，要值得大家去懷疑嘅。咁啊，所以其實如果咧，首先咧，摩洛哥推到線咧，真係好睇佢第一場對住伊朗，因為伊朗咧本身就真係幾守得，頭先我都講咗啦。咁啊，亦都係有個進步喺度嘅，見證住個進步喺度嘅。咁啊，首先摩洛哥真係要過到第一關先。假若呢場和波嘅話，其實就益咗雙牙嘅。咁啊，但係如果摩洛哥咧就叫輕緊緊贏到，即係苦戰都贏到伊朗咧，其實就有更加大嘅疑難。咁啊，另一個咧就係伊朗啦。伊朗其實雖然嗱，我唔會抹殺佢仲有出線嘅可能嘅，即係我唔係因為本身就係真係睇多佢，然之後就覺得啊，幻想佢出線係有個實質嘅數據。本身頭先我講咗基洛斯喎，又熟悉葡萄牙嘅，佢打法亦都係即係同葡萄牙而家就差唔多，所以其實佢知你老嘢係點打嘅。咁另外就係伊朗個進步嘅幅度其實就比想象中係大嘅。所以雖則佢出線16強仍然都係偏低嘅。好坦白講，如果佢擺另入任何一組其他嘅組別呢，或者係唔好任何一組啦，即係擺啲強隊較為少，可能得一隊嘅組別入面呢，我諗都出線都真係唔係天方夜談，絕對係有機會嘅。所以呢，第一場佢對頭先講咗摩洛哥係緊要啦，之後呢再對雙牙呢就睇下佢點打啦，就睇下佢可以守到幾耐，同埋個集中力可以防到幾耐啦。對葡萄牙呢，我覺得絕對有得打嘅。對西班牙呢， 佢個而家嗰種嘅速率咧，可能會蝦到伊朗嘅，但係我諗西班牙都唔會咁容易輕勝到佢嘅嚇。咁啊，所以伊朗咧，我諗係絕對去對出線嚟講咧，出線嘅席位咧係有起到關鍵嘅作用，起碼就呢只蘭奴富咧可以左右下大局。咁啊，摩納哥咧就頭兩場都叫做緊要啦，對住伊朗同埋葡萄牙。摩納哥咧對住伊朗除咗緊要之外，對住葡萄牙咧係啦，睇下個 possession 係會點啦。咁啊，究竟佢會放棄 possession 啦，定係會啊真係葡萄牙？哎，我唔要啊，俾你。咁啊，如果好似葡萄牙唔要俾你嘅話，其實就有少少危險嘅。咁啊，但係而家葡萄牙嘅反擊係咪真係做得好好咧？嗱，其實我都有懷疑嘅，同埋我都係叫住有一樣嘢就係、是。逢大賽咧，必有強隊咧就會落馬嘅。咁啊，呢支強隊係會唔會真係葡萄牙咧？我絕對不能排除啦。葡萄牙嚟講，我絕對係唔能夠講話一定係出到線，同埋我亦都有信心，佢哋都未必出到線。咁啊，所以嚟講，摩洛哥要睇佢自己嘅做法啦，真係睇佢自己可唔可以把握得到啦。如果以譚斯啱啱講對波嘅陣容嚟講咧，其實係有根有據可以入到葡萄牙波嘅，絕對唔奇噶。咁啊，反而最尾嗰場對住西班牙就可能未必咁決定性。咁雖然都係重要，但唔係決定性。咁所以呢個組咧，其實我覺得咧就會好睇嘅。咁好睇嘅原因唔係因為西葡自己對戰，好睇原因就係因為另外嗰兩隊咧點樣嚟到砌呢啲西葡呢兩支球隊。咁啊，所以嚟講，究竟 C 朗嘅球員兼教練嘅身份可唔可以派起作用呢？究竟定係佢個善心滿寫到去落去世界盃，搞到葡萄牙都要讓個位出嚟呢？嗱，呢樣嘢就要大家睇下啦，呢個樣嘢啊。咁啊，我頭先冇講西班牙，冇點講西班牙，就因為覺得咧西班牙有穩陣啲嘅，喺咁多支球隊入面，就應該咧以佢而家個平穩嘅發展咧，同埋個人腳質素咧，就應該可以出線嘅嚇、啊。如無意外啊，我都講得穩陣啲，如無意外，即係要有時打過就知。但係如果以我賽前預測咧，因為其實我點解特登要揀啲友誼賽未踢嘅時候就預測咧，就因為。唔係顯得話唔係任何比賽未做你就做預測，用咗咪威咁，唔係呢樣嘢。第一，我自己本人冇乜時間。第二呢，就真真正正呢，就希望啦喺呢個空間裏面就同大家真係提早啲講下啊，呢究竟啦，而家即係經歷咗可能呢四年入面嘅變化呢，其實都睇到端倪㗎啦，唔一定要去到個大賽前熱身賽先睇到端倪嘅，咁大賽前熱身賽只係咧，我覺得係只係睇個狀態嘅一個參考，或者係某啲教練可能有少少試人啊，重要試人啊，或者係試某啲細微嘢入先係睇嘅啫。但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參考性咧未必係非常之大。咁所以呢組咧。除咗西班牙會突咗少少出嚟之外呢，其餘嗰三隊其實呢我唔可以抹殺晒㗎。咁不過當中嚟講呢，第二個小組出線席位呢，我真係覺得有機會係摩洛哥。嗱，真係嘢嘅呢個我覺得係機會大較為，反而覺得佢喺呢個要做喺另外嗰三支亂球隊亂局之中咧，我諗佢係會突咗出嚟，會有機會突出嚟嘅一支球隊。咁所以其實今屆咧個非洲球隊咧，以往嚟講我唔睇好嘅，但係今屆嘅非洲球隊咧就唔可以少睇啊，唔可以少看啊。咁除咗可能特尼西亞本身較為低少少啦，咁或者另外嗱，例如利亞、塞內加爾啊，利亞都唔係太差㗎。咁但係嗱，甚至乎我之前講過嘅埃及亦都係唔曳㗎。咁絕對係幾有韌力嘅一支球隊嚟㗎。咁所以今屆嘅非洲隊呢， 就除咗睇心態之外，即係要檢閱最多一次佢嘅心態嘅。但係北非嗰三支球隊，我就覺得心態唔會太過有問題嘅，睇下佢質素嘅啫。咁啊，當中嚟講真係啦，要留意咯，要留意住。同埋佢喺呢幾支非洲球隊咧，喺小組入邊咧，其實就唔係太過下風啊，甚至乎我覺得係有一定嘅競爭力嘅，所以要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啊，最後。終於呢就同大家高呼晒沙爾隊嘅情況。咁呢沙爾支球隊就叫做各有高低，唔係各有特色。咁主觀如果我希望今屆世界盃又好睇啦，好睇過上屆啦，更加咁啊，因為近呢幾屆其實都唔係十分之好睇，但係就恐怕啦，尤其是強隊有啲強隊嘅水準唔穩陣呢，或者係有啲起伏嘅話呢，我恐怕呢未必真係我呢個預算盤打得響。咁就同埋因為你聽我咗咁多集，就好多球隊其實都已經轉打或者打緊三中堅嘅陣式。咁究竟佢對球呢屆世界盃嘅進攻嘅球隊，或者係打進攻嘅球隊又好，踢出嚟嘅球隊表現又好，咁究竟會唔會阻礙咗球賽嘅觀看性，定係抑或加強咗球賽觀看性呢？咁呢樣嘢又要睇嘅。咁我主觀願望就希望啦，即係雖然未至於係真係去到穿花蝴蝶，但係起碼如果你加強咗佢翼位嘅進攻呢，起碼球賽嘅刺激度呢會高咗，可能有機會高咗少少嘅。即係喺唔係水準啦，係個球賽刺激度啊。水準嚟講就另一樣嘢，咪起碼刺激度你提升返少少先啦，係咪呀？咁啊，最後一集呢我就將會啊同大家做下八爪魚，做下啲明燈，睇下呢出線啦，即係我同你講緊，頭先講緊呢有咁多支球隊出咗線啦，16支。咁啊，究竟邊16支球隊我真係會最後揀呢，同埋之後條路會點行呢，最後一集會同大家檢閱一下。